咁嗱，法咧讲完呢啲啦，哈，柯能仲明白啊？唔知道你哋明唔明白啦？柯能仲明白吓？咁咧，嗱，你睇下柯能点样唔明白咧？法咧讲完呢四样嘢，呢个见见之时，见非时见嘅时候咧，就老实不下气，就话。以等声闻啊，合列模式啊，不能通达清净实相。吾今悔矣啊，当善思维，无得疲怠，妙菩提路啊！老实不客气，信佢一分啊！你呢班声闻人啊，合列模式啊，呢、这个就系行偏切小啊！所以古人咧就根据呢度咧判呢部经叫做方等事。啊！咁我曾经问你哋呢部经系五事之中属于乜嘢事咧？咁有啲人答到，但有啲人答唔到。声闻系指有学同埋无学嘅声闻人，小乘人未发大心，唔能够广作法事，唔能够多闻佛法，叫做见合智列，知识不广。所以话你等声闻合列无识、啊、因为见闻不广嘛，啊，但求自利不知利他嘛，所以咧佢就唔能够通达清净实相啊。因为声闻人咧，佢不立四蕴誓言，系无智无识，系冇菩萨嘅平等大智慧，因此唔能够清净，唔能够通达呢个清净实相。殺相是什麼？殺相就是二內眾生，就是眾生的真心。這個心是在生死不染，在涅槃不屈，等於什麼？等於這個蓮花生於污泥而不染，出於清水而不沾，所以叫做清淨。二乘人執著諸法實有，所以就沒有這個通達的二二字，是照依通达的清净实相理而义理，可能你咧冇多闻，唔发心啊，唔讲诶，冇呢个菩萨嘅大智慧啊。我而家咧系悔你就系、是、我而家分到教导你啊，你应该咧善自思维啊。以下咧就系、是、法咧系鼓励同埋劝勉安能同埋大众啊，悔就系忏悔。啊，属于梦为，当善思维属于思维，无得疲怠咧，当勤精进就系属于修为。法嘅意思话，我而家系想你啊，系明白呢个清净实相嘅理，你就要具足闻思修三慧。哦，又从闻而思而修咧。然后可以进入这个菩提的路，菩提妙菩提路是指什么呢？通往法果菩提的路有多少啊？五十五位，是的，这五十五位是增菩提路。若果在修因来讲呢，是叫做妙奢摩陀路、妙心摩菩提路、妙善罗路，即是一心三共啫。而果在果嚟讲咧，就系、是、妙菩提路、增菩提路、妙庄严路。哦，呢条路咧从因至果嘅，但呢条路非常之遥远啊！所谓咧学法咧，唔系一朝一夕嘅事啊，唔系一朝一夕嘅事可以做得到噶。圣法咧，更加不是一生一世可以成佛的。嗱，记住我刚才话你哋大家都是佛啦，系名字即咋，未系观行相持凡正究竟啊 ？OK， 咁啊，由呢度名字开始去行咧，到呢个相持凡正究竟呢条路好远好远噶，你唔可以懈怠啊，唔可以偷懒啊，哦，所以啊，无咩啊？当善思维，无得疲怠，妙菩提路啊！法咧系教阿难，当然又系教埋我哋啦。 嗱，咁咧呢度系接下前边讲见见之时佛教阿能啦，咁阿能跟住又开始又有问题啦，又有问题，所以又讲到而家第九分显呢个见性和合同埋不和合吓。而家阿能请啦。世尊，如佛世尊为我等辈先说因缘及以自然知和合相而不和合，心又未明而今更问见见非见从真迷蒙，佛言云慈师弟为目开示我等各明明各心明净，作事已以悲泪顶礼承受圣旨。前嗰六句呢就是讲重复讲法开示，他说你为我们呢是讲这个因缘，不是因缘不是自然，同埋和合你已经讲了非因缘非自然非不因缘非不自然，但是都还未解释知和合相而不和合相，我心都未明白但而家更加听到你话见见之时见非时见见又离见见不能求，我都唔知道你讲乜嘢啊，令到我更加迷懵啊！咁我而家咧真系希望你大发慈悲心啦，施我大慧目，开示我哋咧各明各心明性咁咁啊！讲咗呢啲说话之后，喺度喊啊喊咁头对住叩头啦，咁啊！慧目，我哋知道眼有五个眼，有咩眼啊？肉眼、天眼、慧眼、法眼、法眼。天眼通非外，肉眼外非通，法眼为工作。慧眼了真空，是不是法眼二千日照二体云同，照二体云同还记得、哦、都挺好五眼法就有五眼，我们只有肉眼，天又有天眼、啊、阿罗汉有慧眼，菩萨有法眼，法有五眼圆明、哦、我们只是得肉眼。咁呢个慧眼呢本来呢就係咩呀，係声闻人嘅眼，阿能已经有㗎啦，阿能未证圣果，未证阿罗汉果未有。咁呢度话大慧目呢，咁啊大呢就不但係了真空啦，而且云工作，不但云工作啊，而且呢似知法之底现实集达实相之边际嘅真智慧。即是正得一切种子的了。阿能而家求佛，他说嗱，请你慈悲啦，俾我大智慧的眼目啦，等我呢去明白呢个本来具足的妙觉明性啦。咁样呢我就会明白呢个见见之时见非时见是乜嘢啦。而家呢因为呢个业障啊障住我的眼啊，我眼睛未开，所以呢迷失呢个真心，冇呢种真实嘅智慧，所以听你讲见见之时见非时见见又离见见不能及，我都唔知道你讲乜嘢啊。咁样讲完之后呢就叩头顶礼啦，就喊起上嚟。而是当佢叩头顶礼喺度喊嘅时候呢，法呢就好怜悯阿难同埋大众啦。将欲敷衍大陀罗尼之三摩提妙修行路，因为是同情他，所以呢就会呢敷衍大陀罗尼之三摩提妙修行路了。那陀罗尼呢翻译中国的名字叫做总持，总一切法，慈无量义，又叫做遮慈，遮一切恶，慈一切善。第日就不要问我陀罗尼是什么了。 我会问你的。陀罗尼是什么？嗱，我问陀罗尼是什么，同埋陀罗尼有几种是不同的。咁你哋呢就答上咗，我问你乜嘢叫做四谛法，咪苦集灭道咪四谛囉。你又答咗去有生灭四谛，无生四谛，答咗四种四谛。问你乜四圣谛有几多种啊，你又答苦集灭道，刚刚调转嚟。所以答题目呢要睇清楚呢个题目系问乜嘢。咁嗱，我问你乜嘢叫做陀罗尼啊？你陀罗尼叫做种持，咁啊，遮一切恶，种一持一切善，咪种持咯，咁啊，呢个种持咧，种一切法，持无量义，叫做种持。陀罗尼有几多种啊？你就可以话俾我听，有四种啊，陀罗尼有四种。啊，第一种系多智陀罗尼吓，第一种系多智陀罗尼，等于灵验咒，大家知啦，中性神咒啦，大悲咒啦，都系好多智噶。第二种咧，小智陀罗尼，第二往生咒啦，六智大明王啦，仲有一个恩字都是咒哦，一个字都是咒。嗱，六智大明王，大家都明白啦，系咪啊？边个知道啊？六智大明王，吓、啊？恩马未霸未乜嘢啊？霸未牛。有一个人，有一个和尚吓、经过个山，经过座山，就睇见个山上咧放光嘅。啊，呢度梗系有老修行人响度啦，行埋去睇先得。佢就爬上去，就睇见个八耶婆坐响个山窿嗰度，响度持咒，啱马尾巴尾拗，啱马尾巴尾拗，拗拗拗，一路响度拗。唉，嗰、那个和尚好心啦，阿婆阿婆，你念错咗啦，啱马尾巴尾控嘛，点会掹啱马尾巴尾拗啫？咁我八姨婆话：唉，惨咯，我咁专心响度持咒，唉，冇功德咯，枉费我功夫，嘥咗我时间，念错晒，一念悔行心。咁嗰个老和嗰、那个和尚以为做咗功德啊，够精咗佢啦。咁啊，离开咯，行落山脚下，回头一望，冇晒光。点解？打妄想，悔恨，话自己念错咗，冇功德，唔念啦。咁呢个系咩意思呢？咁念错咗都有功德，专心，明唔明啊？专心一意，佢系专心系念，佢冇打妄想，念到专一嘅时候，心光发现发出嚟，哦，咁佢一念悔恨心咧，唔念啦，啊惨咯，念咗几十年，就喺度拗拗错晒，系咪？咁啊唔念，咁嗰个想知道自己错，走翻转头，阿婆阿婆，我话俾你听，我错啊，我头先讲你念得啱啊，系开心啊，又拗拗落去，翻转头睇又有光，所以咧，你哋唔使拗问着字啊，唔好执着啊，所以话直言公心啊，啊。法话我成日教你咧，你应该听我嘅说话咧，因子见义，唔系执子妄义，明唔明啊？所以我哋念经咧，唔好执着啊，唔好执着。当然咧系正确好啦，咁但你话系拗咁，你话而家你个分别拗嗰个音系唔啱啫，但系其他众生听嗰个音又唔同讲法咯，系咪啊？个音有几多种啊？净系广东话都唔知几多种。不要说还有外省话，还有世界上的语言呢，是吧？只要我们专心一意，没有妄想就可以了。等于有一个，因为刚才你们太什么太波灵了，是吧？所以现在讲多个故事，有一个妹仔跟着她的奶奶，服侍她奶奶，她奶奶成日在念佛的。妹仔就说，奶奶奶奶，请你教我念佛吧。 咁啊，奶奶啊，虽然系念佛啫，好中意闹人噶，闹念你死人头，佢嫌佢喺度打岔啊嘛。哦、我念佛你在那打岔我、啊、有很多时候我都是我在那写紧嘢呢，你这个走来跟我倾偈呢，我真是不善宰你。咁好多人就话我好高斗啊，係咪？咁啊，实际上我做开嘢咁啊，做到最想完成嘅，你一打岔我都唔记得咗咯。咁啊，嗰个奶奶又系咁嘅心态吓，我喺度念佛，一心念佛，你喺度叫我教你啊，念你死人头啊！嗰、那个妹仔好嘢啦，奶奶教我念佛，念你死人头，日念夜念，日念夜念，念你死人，念。念到最后，佢话奶奶，我去西方极乐世界哦。我系咪真噶？佢系啊，法礼啦，我去啦，咁企喺度走咗去啦。佢唔使念阿弥陀佛，佢系念死人头就得。先生，佢信呢个就系法，佢信呢句就系法嘛。佢信，哈哈，佢信佢念佛，佢系精心一意，佢比你仲精心，佢唔会闹人嘛，佢冇资格闹人啊，系咪？佢唔敢闹人嘛，佢咪一心念佛咯，所以佢成咗，佢成功咗。咁啊，咁我哋学佛咧，就系话唔好执着，呢部经就破你妄想执着，顿除妄念，即意义法啊！你唔好打咁多妄想，妄想越多咧，烦恼越多。烦恼越多咧，是非越多，系嘛？所以咧，是非不辨胜解脱啊！吓，唔好人哋话你咩，你又驳恶咗嘴，找啲理由嚟，都唔讲，你讲你嘅事，我都唔听，费事听啊！唔听唔分别，冇烦恼，唔执着，系咁呢个就系学法嘅心得啊！咁咧，听完经之后咧，翻去咧就改变下自己作风，少啲烦恼，少啲是非。好啦，咁啊呢个咧就呢、这个叫做持咒嘅问题，所以咧咒咧好多音啊，有啲人咧系念得好好听，有啲人咧系念得咧好生硬，有啲人咧系照字嗰个字读，咁又根本就冇音，因为你知道啦，你哋有冇睇到呢个大本嘅通胜啊？大本嘅通胜里边咧。就咪有啲英文嘅譯咗中文音落去嘅，如果你照住個中文字去讀英文咧，就等於我哋而家照我哋中文字念咒一樣啦。你明唔明啊 ？Good morning, sir。系咪啊？咁个英文系咪同细音？即系等于我哋中国人念持咒啫嘛，用中国音持咒，你唔理佢个音系点样，佛听到啊。有位法师话咧，你嚟念咒，佛都唔懂嘅，你唔懂，佛都唔懂嘅。呢、这个法师讲呢句说话好大罪过吓、啊，佛点会唔懂噶？系嘛？咁啊，嗰个闭一婆拗都拗到成佛咯，系咪啊？系咪佛懂啫？佢响度一念之心又系佛懂嘅啫。OK， 咁你我哋而家持咒就多字嘅咒吓，所以有啲人咧问我持咩咒好，咁你只要专心一意持乜嘢咒都好，哦，唔系专心一意咧，真系持乜嘢咒你口是心非咁就冇益噶啦，系嘛？咁所以咧，我睇《藏经》里边咧话我哋要决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咧，咁最好咧就。念十问以上的往生咒，咁咧我有一次真系的起心肝，一个礼拜里边念十问往生咒，我话一定保佑我往生极乐世界噶啦。咁，但我而家谂谂下，未必、哦，因为你持咒嘅时候未必专一瞓响度都念嘅，系所以咧都仲未有保证嘅，啊，要保证咧就要冇妄想，冇妄想啊，好似个八一婆一。念不生，一味拗落去，啊，错都冇所谓噶啦，系咁嗱，你持乜嘢咒都得吓，但系咧，灵验咒咧系好灵验，护法神多，哦，护法神多，念灵验咒系最好嘅，大悲咒咧系观音菩萨嘅咒语嚟嘅，亦都好，哦。咁我曾經試過咧，係人哋話持十萬令大悲咒咧就好啦。咁我又持十萬大悲咒，結果持咗幾多年啊？五年， 五年之前咧，想十就第十萬大悲咒，我而家唔係啦，而家清心持定念咒啦。早晚我都持定念咒啊。有啲人問我，法師啊，夜晚可唔可以持定念咒啊？你哋話呢？ 可以， 可以，因為而家夜晚大道係咩啊？日頭係咪啊？咁啊，呢個時間咧唔係咁樣講嘅，只要分分鐘念都得嘅，係嗱。咁啊，多字咒講完啦，講一字咒啦，鈎字、控字係一字咒嚇。你乜嘢都唔識，你話法師又鈎馬未八未控，我都唔識，你就係一個控字，唔啱你就一個拗，就咁拗落去，係咪？專心一意，即係以有念止妄念啊，以一念止多念啊，你以一個字嚟止多嘅妄念。就可以精一噶啦。咁啊，其次咧，无字陀罗尼，无字陀罗尼 ，OK？ 你话无字陀罗尼点样持啊？咁呢部经就系讲无字陀罗尼 ，OK？ 嗱，就系我哋众生嘅心，你系观心咧，就等于持无字陀罗尼咒噶啦。现觉经话：无上法王有谛陀罗尼啊！名为言觉，流出一切清净真心菩提涅槃及波罗蜜教授菩萨。这个就是什么啊？无字陀罗尼，是从这个真心里面流出来的。名为有大陀罗尼，名为言觉，就是指这个真心。真心呢是流出一切法，所谓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还归此法界啊。咁咧，呢、这个咧就系、是、无字嘅陀罗尼，以众生本具嘅真心咧，现觉嘅真心咧，系究竟清净嘅，所以就系体大，周遍法界系上大，能出生十方之法系扬大，一心具足三大，所以叫做系大陀罗尼，明唔明啊？呢、这个大陀罗尼嗱，而家讲。法将为阿难同埋大众敷衍大陀罗尼之心摩提妙修行路，就是指呢个无字大陀罗尼，就是指众生的心性体大上大用大一心心大之理，就是叫做敷衍大陀罗尼。哦，嗱。这个大陀罗尼呢，亦即是本经所讲的大佛顶的意思，因为这个大陀罗尼是指众生的心啊，这个心呢遍一切时次，就叫大咯，这个心呢灵明不昧，了了上知，所以叫做法咯，觉悟的意思嘛，求其应上了不可得，叫做顶的意思。法呢将要开示这个大陀罗尼呢，即是下文所讲的，凡是有能见所见都是开妄的，妄无自性为是一心，这个心性无边，即是大陀罗尼。四科之中，有人答我四科就不知道答了什么了。四科呢就是五音六入十二次十八界，是的，有些是答六层、六根、六色、五音、六根、六层、六色都唔错得去嘅，但系就有啲唔同啦。因为十二次就包括根层噶啦嘛，十八计就包括根层色噶嘛，系咪啊？咁所以就分开嚟讲，同埋四科讲啊唔同啦。咁四科咧。都是不动周延妙增二性，同埋四科文之中呢，系一一都话清净本源、周遍法界、本来二藏，呢啲都是无字陀罗尼。点解？都是表示我哋众生嘅心。嗱，法呢将要讲呢个无字陀罗尼妙修行路嘅时候呢， 就话俾柯能听，以虽强记邓益多闻，依车摩托未默共照，心又未了啊！以今替听，吾当为以分别开示，亦令将来知有漏者获菩提果。啊，本嚟柯能呢已经得到孟慈陀罗尼啦，所以佢记忆力呢系特别强。可惜呢佢唔修行，所以法呢就话：你柯能啊，虽然系强记邓益多闻，对于车摩托未默共照呢心又未了。咁据法嘅语气嚟讲呢，即系以前所讲嘅都系开示呢个车摩托未默共照嘅道理啦，系嘛？咁可惜柯能呢一向听法呢系闻而不思不修，所以呢对于呢个车摩托呢未默共照呢是未得开悟。车摩托呢是用印度话分译叫做指、啊、是三共之中的空共。共照呢是三摩菩提，是三共之中的假共。未默呢是空有不二，是妙车妙禅罗，是三共之中属于中共。柯能啊，最初从任室归嚟呢就请佛开示十方如来得胜菩提妙初摩托三摩禅罗最初方便。法呢就海佢话有大法顶首灵验王具足闻行十方如来一梦超出妙庄严露。自从嗰次之后呢，每一次开示一直开示到而家呢，所讲嘅都系首灵验王大定所依嘅理体。假使真是上根利智的人的话，他就会明白这个知法空性，就成这个空共了、哦、如果明白、啊、知法这个清净本愿的话，就一法不立啦。那依之而修呢，就可以成就这个车摩托空共。若果悟开悟了，明白一切法都是假的，依之而修呢，就可以成就妙车摩托三摩菩提假共。若果明白空有不二，为是一心，心呢是究竟清净的，非空非有，清净寂灭，依呢种道理去修呢，就成就妙禅罗中共，咁样就叫做妙修，叫做真修。真修所历嘅路呢系有五十五位，叫做真菩提路，亦叫做妙修行路。而家大家明白啦，妙修行路就系指一心三共啊。车摩托呢亦就叫做指三共中的空共。共照呢，现在解经文下，经文的共照两个字呢，就是指三摩菩提，是三共之中的假共。未默呢是指空有不二的妙禅罗，即是属于三共之中的中共。即是说法呢闹柯能说，你啊虽然多闻啊，我一路讲到而家，讲到咁多，你都唔明白呢个空假中三共嘅道理。哦，咁讲到呢度咧，够钟啦。咁啊，关于呢个三共咧，都系呢部经所讲嘅中心嚟嘅。哦。咁如果明白咗呢个空假中三共呢，即係明白咗呢部经所讲嘅道理啦。因为依治呢个一心三共去修呢，就可以成功乜嘢，成功一证得一境三谛嘅道理，证咗一境三谛嘅道理就得到乜嘢，得到三德备助、啊、证得呢个法身德、波野德、解脱德，得咗法身这个心得比重呢，就究竟即佛的了。现在呢我们在明治即佛中努力再努力。